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又现实又冰冷啊。我觉得在很多人的青春还有校园生活中，都可能见过或者亲历过这样的事儿。很多都已经成为了人生中的一些阴影，或者不想再回首的往事。 嗯，是，就是校园霸凌，是吧？这个四个字有点沉重了。我相信大家经过上学的那个学生时代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耳闻，或者是自己身上亲身经历过一些这样的事情。这期节目中我们就来说一说，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呢，或者是听说过的这种事情，我们来聊一聊。 嗯，对，先说歌曲吧。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任素汐的《再见青春》。 嗯，其实你知道很多的事情发生了，那它就会在你心里一个一个烙印，然后会影响你一生的，会影响你一生的这种心情、这种气质，还有就是对以后对生活的这种态度了。 对呀、啊，就是会影响到你的人际交往，还有你对新朋友的那种态度吧。 从呼啸的风中滑落， 来说说这个朋友，他叫做涵涵，吃个橙子再喊你。他说呢，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来了一个外地女生，父母都去世了，跟外婆住在这儿。有同学看她是外地的就欺负她，每次放学都在校门口堵她，害得那个女孩放学都不敢走校门了，直接搬凳子翻墙出去。后来好像事情闹大了，被她外婆带走转校。前段时间相亲的时候见到她了，相亲对象是这个女生的堂哥，看她现在过得还挺好的，突然觉得有点欣慰了。 哎，我觉得这挺搞笑的，因为是外地的就欺负她，这是什么理由呢？人家又没有做错什么。 其实上小学的时候真的很正常，就小学还有初中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人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啊，他其实有点趋向于动物性的，就是会不自觉的会欺负那些弱小或者是外来的人。 他可能会自我有一种团体意识，就觉得说你不是我们的人、嗯、你是外面世界来的。嗯，对，然后你就很奇怪、嗯、你是一个怪人。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学习啊，我们接受教育啊，很大的目的就是把身上的动物性去去除一些，让大家活得更绅士，更讲道理， 就 更 能够融入到这个社会，是吧？不是说那么的就是像野人一样、嗯、就是为所欲为。 哎，对对对，就是强者欺负弱者这样。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遥远的幻想，再见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再见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下一首歌来自于光良的《阿比安吉》。 嗯， 阳光洒在脸上的轮廓，旧书桌照片泛黄斑驳。 这个 个朋友他叫做就是孩子气啊，他说看了悲伤逆流成河，觉得自己的童年呢就是易遥的翻版，虽然没有那么苦涩，但却因为小朋友的不懂事留下了太多的心理阴影。不过呢，我没有和任何人讲过，父母也不知道，我也如易遥一样开始反击。大概初中的时候呢变得很强势，慢慢就好了，不想回忆那些被欺负的细节了，只想说希望每个人都善良，希望每个人生活在阳光下。 嗯，我觉得说的真好，要懂得自己去调试自己，可能一个人被欺负到极点之后就会爆发，爆发出来很强大的能量吧。可能比如小学的时候被欺负，可能初中就会变成一个欺负别人的人，或者是很强势的人。最担心的就是可能被人欺负之后就一蹶不振，活得越来越懦弱，这样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我觉得。 不怕海市蜃楼，化为泡沫，用着不眠不休，直到最后。 还有这个朋友他说的很好，他说困了就睡醒了，还要做实验。他说呢，未必动手，还有冷漠和孤立。 对， 比动手还 可怕。对，是的，其实这个校园霸凌不只是指的是动手的行为，就指任何一切的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是吧？让人觉得不友善、不友好的那种行为。 我觉得孤立一个人、冷漠一个人，真的是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对，就有点像那种什么心理战了、就是从精神上对你施压， 对对对， 让你觉得很难过。 对。而且特别是如果是个成年人的话可能不以为然，但如果是个小孩子，他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这些事儿，觉得自己可能世界末日都要来了、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这么可怜。 我觉得还不如就打他一顿，身体上受点伤马上也就痊愈了，但心理的创伤真的是一辈子也难以抚平的。 还记得吗，阿比安 提是当初的问候。李先生女朋友他说呢，我从一年级被霸凌到五年级，整整五年，家人为我出了无数次头，自己弱到被班里的残疾同学欺负，被高年级的男生差点从楼上推下去，要不是有人拉我一把，可能今天拥有的一切都会消失了。就因为我胖所以觉得好欺负，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几年，也永远不会忘记欺负我的那些人，即使后来我全部欺负回来我也不会忘记。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你童年的那种阴影是你不管怎么都摆脱不掉的，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做那样的人吧，不要做那种欺负别人的人。 抱抱这个留言的粉丝啊，我觉得我很理解你小时候受过那些伤害和对现在造成的影响，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就是摆正自己的心态吧，未来的生活是美好的，咱们不用一直惦记着以前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开始自己的美好的生活吧。 加油， 一起来实现承诺，一起冒险重游。找到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 下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那个男孩。其实我觉得小时候被欺负可能原因都很奇怪，比如像刚才说的，因为你是外地人和我们不一样，口音也不同，长得也不太像，还有呢就是因为长得胖，或者因为长得难看，或者身上有一些奇怪的味道，或者不是很爱卫生，就因为这些很奇怪的原因就会被人欺负或者是被人嫌弃。 对，还有就是可能是有一些残疾吧，比如说眼睛、鼻子啦、嘴巴，就哪个地方反正就是不太一样，就让人觉得指着说怪物啊什么的。 对，而且我听过最奇葩的是别人说因为你长得太好看了 啊， 然后就想欺负你， 这也是一种、对对对，因为你太好看了，你太出挑了，就显得我们好像不怎么地的，所以我们就要针 对 你。 对对 对，哎，你没见过有很多新闻吗？不都说那种女生但凡长得漂亮一点就会被女生盯上，然后拉到厕所里各种扇耳光啊、脱衣服啊，就被辱骂打什么的。 对，就我身边就有一个好朋友长得很漂亮，而且就是那种屁股挺翘的那种女孩，然后呢 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不是，你听我讲啊，就是她上初中的时候呢走路，因为屁股翘的女孩吧，她会不自觉的屁股就好像在扭一样， 但是其他女孩看到之后就会觉得，哎，你怎么这么风骚啊，哎，你怎么这么喜欢撩男人，但是人家根本就没有刻意的怎么样、 啊、 就是因为天生的条件会给人一种那样的感觉、嗯、然后就会被人欺负，就说你太骚了然后太怎么样，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奇葩的理由。 哎，我觉得那个女生就多穿一身宽大的衣服遮屁股就好了不要让别人看见。 对啊，就导致她初中的时候一直都穿那种很宽松的衣服把自己挡住，挡得严严实实，还有比如说自己的胸太大呀怎么样的，就别人就会说，哎，你为什么一直挺着 你为什么这 么 大这么是不是。 对对对 对，我想说就说好想跟那个女孩讲，就说不用在意别人也怎么说怎么看吧，就咱们以后走着瞧，哎，长大了咱走着瞧。 对啊，长大之后你会非常羡慕我的，可能就是童年就小孩子的心里都很奇怪那个点， 长大之后那些当年记恨他的人就会想变成他那样的了。 嗯，对，这是最好的反击。 是 稚气的少年幻想着未来，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还好有你在。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你在的结果从不太坏，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远去人海。稚气的少年幻想着未来，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还好有你在。脚踏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那些时光漫长，仿佛夏天永远晴朗。 下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给妈妈。 嗯，我就系我了。他说呢，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班里的前三名代表学校去市里考试，只有三个名额，我一个同学叫我给他抄，我那时候也是挺倔的不肯。结果呢，他叫他的哥哥们放学堵我，说明天考试答案随便写写，如果他妹妹没有得到前三名就有我好看了。结果我得了第二名，然后他得了第四名，结果我就被揍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性的黑暗 啊， 真可怕，真的很可怕。 是，我觉得很像电影情节，就是被要挟了，说你必须要怎样怎样，不配合的话，你有你好看的。 对，我就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就是那个时候我学习还可以啊，在我们班算比较好的。然后当时考试的时候，刚好我边上坐的那个女孩呢，她的男朋友是我们学校很厉害的一个人。然后那个男生呢，就在考试之前就找到我说，考试的时候给我女朋友看一看给我女朋友看一看你的卷子，你也不用传纸条之类的，你只要不要把手挡住就可以了。 然后你怎么做的呢？ 然后我当时好像真的就是给他看了， 为了保命。 但是后来，对对对，为了保命，但是后来好像也没怎么样，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就这件事儿还让我印象挺深的。 哎，我只想说你小的时候这么弱吗？被别的男生威胁了 太逗了，而且是一大帮男生过来找我。你看我当时还算是学校学习比较好的那种。 哎，我能想象到你伪在墙角瑟瑟发抖的样子然后你说行，好的好的，大哥没问题。 没有对，太逗了。 烤披萨的安琪拉他说呢，当时读五年级，老师让我当广播站站长，之前呢是由一个六年级的学长担任的。每次我要去放眼保健操的时候呢，他总是会在走廊拦住我。有一次他叫上来他几个同学把走廊彻底围堵了，并把我推到地上警告我说放学给我等着，还说如果敢告诉老师有我好看的。然后我马上告诉老师，学校还处理了这件事儿。 棒棒的，我觉得这个处理方法最好了，就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校园霸凌了，你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或者家长，因为成年人会更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件事儿。 对， 其实不要担心别人的威胁。 嗯，他说什么威胁你会怎样怎样，哎呀不用管他，太小儿科了。 他只是就是觉得他觉得自己很牛很牛逼罢了，但其实就在大人眼里看来真的是一场儿戏。 对，而且现在是法治社会了，真的跟以前不同了、 嗯、 比如现在我巴不得有人打我一拳 然后就讹上他一笔。 对呀，我真的会讹上他一大笔。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什么家里很有钱家里有矿的那种、 嗯、 就总喜欢打架，结果就把一个人打了一拳，然后好像是也不是把哪儿给打坏了，然后就赔了100多万 啊。也是，你这个年头你真的遇上这种事之后，如果你不在理那你就等着赔钱吧。 对对对，所以说一定要用法律的手段去惩罚他，让他以后再也不敢。 对，而且现在这个网络又这么发达、 嗯、 以前吧你说可能就没法申冤，没处说理去。你说现在这么网络这么发达、 嗯、 你随便在网上发个微博讲一下你的遭遇，我相信很多人会站在你这边的。 嗯，对，就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也可以告诉莫大人和萱草，我们两个会为你出头的 我们要不要专门成立一个反校园霸凌的微博，每天挂一些、 哎、真的可以 挂一些事迹，说哪个学校哪个班的谁谁被谁什么欺负了。 嗯，对，我们应该把这个坏人都曝光出来啊，让全社会谴责他、 哎、 不过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暴力呢，我觉得还是要更好的去处理它。 是，就 不要变成网络的暴力， 该怎么去处理，你就是说正经八经的告诉家长和老师就好了，是吧，让大人们去发落他们、 嗯、对， 对，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帮你们出出主意啊。下一首歌来自刘莱斯的小朋友。 嗯， 这首歌欢快多了，我觉得我们的氛围都不一样了。 乌力淘淘他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小胖子，是被欺负大的，女生拉我校服拉链，男生叫我猪，还总打人，老师也不管。没错，我能够成功毕业全靠命硬 我觉得这样乐观也挺好的。 对， 他吸引你的地方是他的微笑里泛着阳光，你拴住了他的眼光，无法挪动，无法再歌唱。 飞行猫他说呢，没遇到过欺凌，不服就打呗，两个假门牙被我媳妇儿取消到现在了。 看来就是打的门牙掉了 对，看来是和别人硬刚着 对，硬来硬的。哎，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啊、嗯、有一个教育专家就在讲说，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遇到被欺负的事情该怎么办。那个教育专家就说，他说我告诉我的儿子，就说如果别人打你一拳的话，你可以上去把他的耳朵揪住让他放手。就是说我想说的这个重点不是说要做什么，而是说这个教育专家也提倡说，你不用就是说永远被欺负，你是可以反击的，用合适的办法去反击、 嗯、 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嗯，对，反正不要让自己 受欺负， 不要让自己吃亏。 嗯， 嗯，对， 是的，现在不有什么法律有一个什么正当防卫嘛，对吧，你如果真的遇到危险情况、 嗯、 你真的是要学会几招来保护自己的，要不然你就等着嗝屁了、 嗯、对对对，反正用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最大的利益。 嗯， 三你个三彪，他说呢，没有，但是初中有一次，隔壁班的一个小混混想揍我，被我叫了几个玩得好的朋友打了一顿，然后下午放学被我哥堵在校门口又打了一顿，还给我道歉，就是欠收拾，但是我不会去主动招惹是非的。哦， 这小混混看来没有做好背景调查呀 对，没想到原来碰到了一个大佬。 对，这小混混看来肯定是刚来的小混混。 嗯， 你拴住了他的眼光，无法挪动，无法再歌唱。他是我的小朋友，不让人伤心的小朋友。他有着人小鬼大的温柔，也有着志气不错。 年的狼先生，他说呢，小学在学校集体就餐，班主任呢每天吃完都会叫人给他洗饭盒，有一次被点中了，我说我不会洗，结果呢班主任问我，那你在家吃饭的碗是谁洗啊？我果断地说我妈洗，他说自己的事情要学会自己做，我当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冒出了一句，那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学着做呀，结果被揍了还被罚站两节课。 哇，这样的班主任是谁？你把他揪出来，我们来谴责他一顿。 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班主任欺负人， 现在点名都还来得及。 对啊，我觉得这个班主任居然是这个校园霸凌的源头，真是万万没想到啊！真的是没法为人师表了。 就是说，让人给他洗饭盒这件事情看起来挺小的，但他其实潜意识里还是有一种那种，就是我让你干什么事儿，你就要去做这种意识在。这是不对的。 对啊，荒原狼先生啊，我觉得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班主任的这个信息发给我们，我们要一起谴责一下这个人，真的是太过分了。我觉得这样一个人在校园里啊，就是一个祸害，可能不止祸害你一个人，还会祸害很多小朋友的，真的是要尽快的制止这种人的存在。 真的是不配为人师表啊。 嗯，对。 这首歌了，来自于麦小兜和校长合唱的《甜了个蜜》。 嗯，很开心的一首歌啊，希望大家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吧，或者是童年中的一些阴影，觉得还是要向前看吧，抓住当下和未来就好了。 长腿小矮子他说，那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不知道他成为了怎样的大人，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么一刻觉得他做过错事，不知道以后他的女儿在受到莫名其妙的诋毁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不知道他的女儿会不会像我这么幸运，有一个从小就教我要善良的母亲。 嗯，我觉得会自己调试自己真的很好。望天明月他说呢，一年级的时候我被老师选为班长，每次老师不在的时候我就是班中老大，可是同学们都不听我的，只有一个女生比较内向也很老实，她也没犯什么错，总是被我拉出去罚站，她什么都不说就出去了。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简直是太可恶了，但是现在也忘记了那个女生的姓名和模样，如果还能遇到的话我一定要跟她说一声对不起。 嗯， 啊，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做了一些很没法理解的事儿，长大之后回想起来也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可笑，当时而且真的伤害到了别人。我觉得有这样的忏悔和悔悟还是挺好的，我觉得一定要找到这个朋友跟他说声对不起。 对，这样的道歉的话我们真的很愿意看到，也觉得永远为时不晚。 嗯，对。 摸摸摸他说呢，我说的可能有点跑题了，前几天在寝室聊天，室友说小的时候呢男孩子喜欢女生就会欺负他，所以呢小时候被男孩子欺负的话可能就是男生喜欢自己哦。啊，那我小时候我可厉害了，根本没有男生敢欺负我。 都是我欺负男生是吧？ 对，那有对你好有好感的男生想过来欺负你的也被你吓跑了。 这朋友他说，大概是因为太矮吧，总是被男生按住，又打不到对方，很幸运从来没有被霸凌过，很欢乐很有归属感的中学时代。现在毕业好多年了，有时也会回想一下过去，工作中已经找不到这种单纯的小美好了。 乔仙子他说呢，小学同桌是班主任的儿子，把五颜六色的粉笔研成木耳撒我头上，冬天呢用方便面袋子装满雪往我脖子里灌， 还发明了十字定心锤。我以为上初中终于可以摆脱他了，后来自行车要么被卸，要么带的气都被放了。那个时候天天做梦，学了一身武功把他打得满地找牙。 嗯，我觉得事实也要反击一下，班主任的儿子也这么坏啊，一定要告诉班主任。 我跟你讲，一般就是老师的孩子吧，有可能就是说我有点觉得，哎，你看我爸妈在学校里是管事儿的啊，我就还要有种优越感似的、 嗯、 就确实是这样、 嗯、 我以前不也分享过一故事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夏天捉蝉，从地上那个洞里挖那个知了嘛、 嗯、 就是没有那个长翅膀的知了，我好不容易挖出来一个，结果立马就被那个幼儿园园长的儿子抢过去了，说这是他的，把我气的， 好气哦， 好气哦，真的。 然后真的是好气， 我又不能把他怎么着，因为他那个他的那个母亲，他对他妈妈应该是园儿园长，然后就觉得哎、 啊， 好吧，好吧，给你了，然后就好气哦， 被园长的儿子欺负了。 嗯。 嗯，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很纯粹的、很原始的那种。 对啊，我觉得就是霸凌吧，我被霸凌过、 嗯、对对对，想想还真是，真的是希望以后社会上或者校园里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了。其实不光是中国啊，美国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日本、韩国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事儿。而且特别是在我们年少无知、不太懂事儿的时候，可能欺负人的人和被欺负的人都是不是很成熟，也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或是错的，可能长大之后才能幡然醒悟吧。 对，我觉得这个最根本吧还是国民素质的提升，就是大家从小父母的教育、老师校园的教育都要跟得上，然后教大家什么是对的、 嗯、 什么是错的，是吧，大家这个意识有了、 嗯、 就也不会自然的做那些事情了。 对，也希望更多的学生的朋友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吧、 嗯、 在节目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不要去欺负别人，也不要被别人欺负、 嗯、对，希望大家以后当了父母呢，一定要好好的教自己的宝宝呀，要做一个善良、 嗯、 诚实、对社会有用的人，千万不要成为欺负别人的人、 嗯、对，当了妈妈的人果然角度都不一样了呢。 对，我现在就有点开始考虑下一代了，你知道吗，就会觉得真的教育真的任重道远啊、 嗯、 整个国家的实力的提升其实就是后一代的这个教育水平提升了。 嗯，对，都是要考虑到的事儿啊。 嗯， 那好，我觉得今天还是一个挺有意义的节目和话题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人。如果呢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新浪微博里的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每一期呢我们都会在微博中分享我们当一期的话题，大家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也许下期节目就能够听到你的故事了。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五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嗯，拜拜。